Thank you.

要是金额日进到，我就立即出击，为此做一等金额日的消息，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？ 那不就得了？你既不能识财，怎么敢叫我只能识财呀？ 我乃只只说财，你毕竟与我不同哦。 二十年了，好像刚认识的，你还不知我的，还是什么同与不同哦？ 刘光十岁，从马空从，这一来已是二十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客 老了红颜，为情怕丢生下痴，为苦怕丢生金钱，相公啊熬过了十余寒霜三伏天，万难夫妻要生八年。Thank you.

荡哟，第二我也借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想进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煮三周年，故乡的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静儿心悲酸，自己的命儿我自己送，是我心爱人，可叹我有梦不能空。 小姐 知道， 王子遇见了 欢喜在风景，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尽。一杯将军无忘旅，我自叫张热公去，送花我所相思人，那日流离的流离，变作两重奏，公子家长的身份来接着做把你到底，无论风路飞天翻地覆归真奏，王子良意快不及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

Cheese。 亲儿狠下心肠，这叫我自把身藏。 心愿在何处？ 风在动，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在情，方是我白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是娘子是灵手边深谷深街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经飘飘，心中事谁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靠近 是弟弟娘在前。重量早还谁不痛，坚持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生命吧，我爹爹当上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坚持战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